建一个天文台的话， 对， 最起码要找远离都市的一个地方， 是是， 对吧？ 对， 所以这里周围的景色怎么样？ 这里周围的景色非常非常好，因为这周边是我们叫它这个长兴面的一个地区， 啊啊， 所以这个长兴面本身是自然景观在韩国当中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区， 嗯嗯， 所以说呢，这里因为设立的这个天文台，所以周边的这个观光设施也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嗯嗯， 大家在这边晚上看完星星之后呢，可以在附近找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住宿的设施，那孩子和父母都可以在里面住宿，然后晚上看完星星回到非常好的一个设施去住宿，完了之后第二天白天也还可以去天文台， 嗯， 去看一些太阳啊，或者是一些星，其他的一些星体，有白天特别可以去看的一些星体 啊，所以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 full course， 嗯，对，是一个 full course， 对吧？ 对， 啊，白天的晚上都看了，周围的景色也玩了，然后还休息了， 对， 哇，这个很好啊， 对，而且这个适合各个人群去看， 对对对， 包括一些家长带着孩子也 OK， 然后情侣去也 OK， 嗯， 然后普通的就是家人带着父母去也是 OK 的， 对 对 对， 特别好， 嗯，当然了，这里一般天文台呢，我给我们感觉是要有开放时间的，对吧？ 对对， 我来了解一下这里的开放时间吗？ 对，因为这里白天我刚才也说也去可以去参观一些观测一些星体嘛， 嗯嗯， 白天可以去观测太阳，所以它的这个开营业的时间是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为止， 嗯， 但是它那个卖票处是只是营业到晚上7点 啊， 所以说大家最晚也要在7点之前到才能有这个入场券， 对对对， 买到入场券， 对， 然后每周一是休息的， 嗯 嗯，而且这里你进去之后只要一入场就要收费，入场费是5000韩币左右， 嗯嗯嗯， 那除了这个入场费之外呢，你要说想去这个天文台或者是想去坐缆车的话，那需要另收一些费用，但是费用也不是很多的， 啊，嗯，也就是说有一个统一的门票， 嗯， 然后呢进去之后呢，你可能各个项目还要另外的付一些这个使用费用， 对 对, 对， 嗯，但是价格呢都不是很贵，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 嗯， 啊，那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来到这里呢，这应该是在山中的感觉， 嗯， 对吧？然后呢，又是圣诞节，这个氛围应该是很不错的，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感受一下，过一下这个浪漫的圣诞节。 对的， 啊，那我们来到这里呢，首先会到达一个2层的建筑吧？ 没错，没错。那我们到这个松岩 Space 中心之后呢，一进去的话，就会看到这个2楼的这个建筑， 嗯， 然后这个二楼的建筑当中有这样一些设施， 嗯， 包括一些视频的体验馆、影像体验馆， 嗯， 然后销售纪念品的一些地方，纪念品商店，还有一些像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餐厅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 嗯， 然后你到这个山顶端的天文台的话，这里还有一些缆车，刚才说过的一些缆车， 对，缆车，嗯，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有这个惧高症吗？ 啊，恐高症， 嗯，恐高症，对， 没有吧， 因为这个山顶算是比较高的，如果有恐高症的，啊，可能会有一点点 害怕哦，所以您做这个的话呢，把眼睛蒙上吧， 嗯，对对对， 但是会很有损失的，因为看不到美景了， 是是， 但是你可以呢远望，不要看下面， 嗯，没错 坐缆车应该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嗯， 而且坐缆车的话呢，刚又问问有没有恐高症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很高的， 对，高度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本身是天文台嘛，所以说高度如果不高的话就不太好。 对， 对，它是有一定的高度的，嗯，所以说有恐高症的人呢，可能会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害怕，但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恐惧的那种高度哈。嗯， 是的啊，又是鬼屋体验， 没错没错。然后搭到这个天文台之后呢，可以一览首尔的这个汝矣岛 哦。 汝矣岛， 汝矣岛也可以看到， 他可以看到汝矣岛，哦，然后天气好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仁川， 哇， 嗯， 也希望大家挑一个这个晴天去看， 没错， 嗯嗯嗯 嗯。 那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天文台啊，最重要的当然不是看汝矣岛了， 对， 我们是要看天上的星星或者是其他的天体了吧。 是是是，那我们到这个天文台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有几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型的机器人， 嗯， 对，然后呢他会带你到这个视频馆、影像馆， 哦， 然后他会先在通过影像介绍我们要用这个望远镜要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星体， 嗯， 然后去先预习一下有关星体的一些简单的知识，通过视频，嗯，咱们先学习一下，然后再会去具体的进行观测。 嗯嗯，所以来到这里的话呢，你是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 嗯 啊，如果你只是啊，我一去就冲这望远镜来的话，那可能会，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少了很多的乐趣。 对对， 因为你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的话， 嗯， 那真的是事半功倍了。 对的， 嗯，那很好奇啊，我们到底能看得有多细致啊？这个，

It's 4 p.m.